怎会忍受那些嘴脸，要他喝令前驱，沿途没有哼出怨声半句，自己不敢到受罪，让他坐车上我拉他去，要他擦泥扬鞭，我甘心做先驱。但他每日都赞许，逢人问我他坐于哪里，座位空空也无器具，但他正端坐黄包车里，这车叫梦想，是我的心醉。这车叫梦想。